旨在圆满举行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的协议会参加者17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新闻指出，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阁下、领导者金正日阁下和金正恩阁下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丰功伟绩，因此世界亿万人民无限敬仰和称颂三位是白头山卓绝伟人。将通过今年8月在平壤和白头山地区举行的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来大大显示世界进步人民要世世代代称颂三位卓绝伟人的伟大革命生涯和业绩的愿望和意志。新闻指出，目前由于敌对势力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连不断的制裁和军事挑衅活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形势与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一直滑向战争边缘，并表示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而采取的自卫措施。因为有金正恩同志在，所以世界进步人民所仰望的白头山大国的未来是辉煌灿烂的。21世纪的世界自主化事业将会有一个更大的胜利前进。新闻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在高贵的事业中取得成就。